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21集。考完第一天，夏秋佳拔脚走出教室，蹭蹭蹭地往楼梯走去。他要去吃晚饭，然后回去寝室复习，做最后一轮快速浏览。沈西从第一考场出来，下两层楼，正好远远地看到走廊里面有个很熟悉的单薄的身影在向另一边的楼梯走去。 小皮豆， 沈西喊了一声，夏九家没有听见，于是沈西迈开长腿快步追去，仿佛竞走一样。路过一扇大敞着的窗时，夏九家停下脚步，走过去按住把手关了。11月中旬，东北已经十分寒冷，早已经开始供暖，一般不会开窗子，也不知道哪个学生没事找事儿。因为供暖，楼外面很冷，里面很热，人在室内都穿得少，猛地吹风容易着凉。沈西随后经过同样一扇窗时，没有忍住，也停下来，伸手攥上夏九家刚刚握过的把手，用力捏了好几下，用心感受后才放开，好像摸摸那个人才摸过的东西，就间接地牵了下手一样，上面一定是有对方手心里的东西。沈西又往前走，再次看见夏九家停在一边。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觉得自己简直像是跟踪狂，在人家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不过沈西很快发现，那是一个大垃圾桶，夏九家只是想把写满了字的演算纸硬怼进去。垃圾桶停满，周围还有不少掉下来的吃喝杂物，夏九家东塞西塞才终于把一沓子纸成功丢掉。几秒钟后，沈西来到垃圾桶前，俊眉微皱，插着胳膊凝视垃圾桶的大嘴，依稀可以瞧见那几张草稿纸就在一堆垃圾中间，上面带着黑色笔迹。沈西陷入出生以来最大的困境，要偷吗？水晶皮洞正常上课用演算本，也不知道写满以后怎么处置，反正沈西没拿到过。这回是考试，而中规定学生只能携带白纸进入考场，这才叫沈西有了个一次性获得大量真迹的好机会。可是从垃圾箱里再把水晶皮洞写过字的草稿纸拿出来，这好恶心啊。沈西左右摇摆不定，心中天人交战，足足挣扎一分钟后，他才上前一步，强忍不适，将两根骨节分明漂亮修长的手指伸进垃圾桶，夹住演算纸的一个小角，刚要抽，忽然想起这样可能把纸撕破，又把手伸到更里面，捏住整沓演算纸慢慢扯出。成功了。沈西翻过纸来一看，后面粘着两片瓜子壳，两片花生皮，两滴可乐，一片桃子皮，一片草莓叶。 好恶心啊。 沈西拎着几张破纸走到一个女生面前。同学，有餐巾纸吗？ 啊？哦，有的。 谢谢啊。女生仰头看看沈西，忽然恶向胆边生。 哎，同学，有微信号吗？ 没有。 哦。 沈西抽出几张轻薄的餐巾纸，迈步走到距离她最近的窗台，将破纸小心地展平铺在窗台上面，开始细心地擦干净。 学神沈哥一边擦一边念叨：我是大变态吗？我是大变态吧。然而仅仅几秒钟后，沈西便无障碍地接受了他是大变态这个事实，继续念叨：算了算了，变态就变态吧，反正没人知道，偷偷变态又能怎样？我变态我自豪。因为没有带书带本，沈西怕放包里皱了破了，于是用手小心拿着，也不吃饭，直接回寝室。室友还在外面，沈西踢踢椅子坐在上面，长腿一翘，开始欣赏墨宝。一下偷到八张，爽啊。沈西一张一张的看，却渐渐觉得不太对劲儿，心中渐渐充满疑惑。这次的数学很难，可是这演算纸上面一步一步都很正确。沈西记性好，看着那些数字就能想起原题，发现水晶皮洞竟无一处写错。虽然不大聪明，没有跳步，实打实的一点点的算，比起自己还差一些火候。不会吧，这水晶皮洞数学竟然这么牛。他想到了一个解释，传说中的严重偏科。这偏科不好，你救救孩子。一天没有讲话，沈西想念得很，给夏九家发了一条微信消息：小皮洞。沈西过了半个小时才回了三个问号。沈西发完一直盯着，每隔30秒就看一眼，这时候却矜持起来，决定等5分钟再回。他将手机端端正正摆在桌上，眼睛死死盯住左上角的时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终于5分钟到了，沈西嗖的抄起手机，噼里啪啦的打字：今天考得如何呀？语数英都挺难的。夏九家想明天还有好几门，不要胡吹牛的好，当心毒奶，于是就像所有虚伪的学霸们一样回了一句： 一般。 只是他的一般就是接近满分。沈西安慰继续，然后将夏九家的三个问号还有一般两个汉字反复看了100来遍。期中考试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强度很大，上午考物理化学各一个小时，下午考地理历史政治也是各一个小时，晚上还要来一门生物。物理化学生物也都特别难，感觉是想敲打敲打广大学霸，叫那些中考成绩优异的学生知道通往高考的路上面有许多荆棘。夏九家打定主意空降榜首，一雪前耻，非常的谨慎，连答题卡都用手指比着检查了好几遍。至于地理历史政治倒是还好，而中典型重理轻文，高二24个班里有22个理科班，只有2个文科班。然而既然地理历史政治参与排名，夏九家还是没有大意。他的字娟秀，卷面十分工整，与沈西张牙舞爪完全不同。在考最后一门生物的时候，夏九家写着写着甚至有点血液沸腾。 好，最后一题，糖尿病患者尿液中有葡萄糖，可用非林试剂进行检验。肾炎病患者蛋白质，可用双缩尿试剂。最后一问，前面横线砖红色沉淀，后面横线紫色络合物。这回一切都很顺利，要是仍旧不如沈西，那就下一次再干掉他。不过不会的。 根据夏九家对第一次月考的暗中观察， 状态很好的时候的他很有把握压死沈西。走出教学楼，夏九家正正好好在楼门口看到沈西，倒没多碰巧，只是因为很多同学围着沈西问这个题问那个题的，沈西又爱显摆，才一时没有走开。一看见夏九家来，沈西立即推开身边那一堆人。 行了，起开起开，我要回寝室了。 沈西沾上夏九家， 小皮蛋今天如何呀？ 夏九家看着沈西，想起第一，又想起夺走第一，心中爽快，情不自禁地对着沈西露出微笑。 还行。 在考完生物以后，他有这个自信。沈西瞧着有点发痴，水晶皮冻皮肤雪白雪白，反射着校园里边路灯的光，好像冬日清晨闪烁着的微微薄兮。沈西意识到夏九家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笑过， 这是喜欢我吗？ 走，回寝。觉得对方喜欢自己，沈西大着胆子像哥们儿一样揽了一把水晶皮冻，示意他往前迈步，心脏砰砰直跳，觉得指尖在11月的东北的夜晚却是滚烫滚烫。 小皮冻，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